上的月光，扰梦的清香，传说中爱开始的地方。风吹进梦醒，雪般满天扬，衣裳的瘫痪笑来收场，夜苏醒的眼泪凝成点点露水，留给有情人照着相思归路。茉莉花盛开，你芬芳着我的爱，明月照我来，为你守一份洁白。茉莉花盛开，伸出手你却不在，相思归路。茉莉花盛开，你芬芳着我的爱，明月照我来，为你守一份洁白。茉莉花盛开，伸出手你却不在，天若真有情，眨眼间注定千载。芬芳着我的爱，明月照我来，为你守一份洁白。茉莉花盛开，伸出手你却不在。